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拍。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我们今天呢为您准备了不同剧种的精彩唱段，那么下半段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军民与水情的一段唱。老生和老旦的对唱，应该说对京剧唱腔音乐做出了新的探索。郭建光前面的那段著名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是现代戏创作当中写景抒情的成功范例。下面就请您欣赏京剧《沙家浜》片段，这也是一个较早的录音版本。谭元寿饰演郭建光，万一英饰演沙奶奶。 何方？你们纯粹犯法无当，何日你分别回报？咱太郎三员们日夜盼望孙天庄，回禀四嫂我嫂，回前。 你又给咱们洗衣裳去了、 哦、 这闺女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同志们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稻子都收完了，把你的稻子藏在房后头地窖里了。 好，累坏了，快坐这歇会儿。 不累啊，沙奶奶。 你瞧，这是阿祥给你们送来的团子。 哦，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 我摸了条鱼。 七龙刚干完活就摸鱼去了， 好给同志们下饭呢、 好吧，我拾掇去。 妈，您甭管了，我去拾掇去。 沙奶奶您坐。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呢。 哦，都这么性急。 是啊。 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是。 走？上哪儿去啊？ 我们找部队去啊。 找部队去？ 是啊。 那哪儿成啊？同志们杀敌挂了冠，杀家帮就是满地家，乡亲们若有怠慢窗，说出来我就去听听他。 沙奶奶叫咱们提意见，提意见。沙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哦，给我提意见 啊。 好吧，提吧。 好吧，沙奶奶您听着。 那一天同志们把我拉在一起论议，沙妈妈 说什么来着？ 七嘴八舌不停口。 哦，意见还不少呢。 一个个伸出拇指把你宽、 啊、我可没做什么事啊。 你大爷同志进入你的家进行调理中不看从不间隙不停手，同志们说是这样唱起来中奖，只怕是心也宽体也胖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够爬，怎能上战场打一仗？ 你瞧他做的。 待等同志们上船去， 就盼着这一天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万英英主演的京剧《沙家浜》片段。下面要给您换换口味，请您听一段豫剧名剧《花打巢》。花打巢又名七奶奶，这位七奶奶是谁呢？就是程咬金的夫人。全剧情节啊是跌宕起伏，故事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奸臣在金殿搬弄是非，要害忠良。唐王传旨要斩罗通，此时罗府之内正欢欢喜喜的摆酒宴。程咬金之妻闻讯，带着众人上殿保本，保本不成，七奶奶金殿发飙，大闹法场，是一出非常有意思的豫剧的喜剧。这出戏是豫剧表演艺术大师马派创始人马金凤的代表作品。当年他的老师豫剧降服调名家马双芝就擅唱这个剧目，传到马金凤这里更发展成为了他的拿手杰作，闻名全国。这位程七奶奶豪爽泼辣，嫉恶如仇，见义勇为。您听这个爽朗的笑声，爽朗的演唱就能听得出来。请您欣赏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录音，马金凤主演的《花打巢》片段。 奶奶，舌头好了。 程咬金的夫人程七奶奶听说罗通凯旋回朝，加封了王位，已经到御街上去夸官，赶紧套车赶到罗府去贺喜。 我骂他八辈老祖宗，老天爷要是得罪 给太太头发呢。 哎呀，太太，不是我请你，工作完了就吃不上鸡了。 哎呦，吃不吃饭？ 快点吧。 程七奶奶心急嫌车慢，夺过赶车小郎手里的鞭子，自己赶起车来。车走得飞快，转眼到了罗府门口。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听完了豫剧之后呢，我们今天最后啊，请您欣赏一段大雅的昆曲唱段，表演者是一代宗师于振飞先生。于先生演唱这一段《长生殿定情》的时候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了，请您欣赏这段珍贵的录音。 Yeah. 以上您听到的是于振飞先生演唱的《长生殿定情》，一段昆曲唱腔。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戏迷乐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再次祝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快乐，也欢迎您在整个生日季的四月份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整个北京文艺广播的活动，很多大礼，很多惊喜恭候着您，期待着您。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上远和您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再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